大家好，我是 Bad Block 的阿勇。两年过去，很多人说抗争已死，有人说是因为疫情，有人说因为国安法。抗争行动一少，我们就好像进退失据，底线一而再，再而三，因为不同的原因后退。港共会行前一步，我们就退后一步。限聚令的出现，香港人吊住接受。推行强制检测，香港人吊住配合。甚至封区，香港人都只是吊政府的饭盒难食。他是强制打针、电话卡实名制、政治审查一再变本加厉，我哋好快连屌都冇得再屌。作为同路人，我明白，唔系唔想再坚持，唔系唔想再做嘢，而系大家冇咩机会可以喺街头聚集。直到前几日六四，我哋睇到香港人仲未放弃，虽然只系形式上嘅表态，但系我哋唔再盲目认为国安法嘅通过就系世界末日。不再因为限聚令而怯懦，仍然有手足愿意挺身而出，高呼香港独立、时代革命。酝酿了一年有多，我们联合了一班海外以及本土的手足，以慈名为代号，身先士卒，在五月尾重现了第一个反抗的火头。行动的目的不单只是增加港共管治成本，重要的是唤醒大家抗争的信念，彻底冲破所谓法律枷锁。虽知独裁者而言，我们的存在本身已经是犯罪。港共以法律作为政治工具迫害香港人，很多同路人都承受着不合理的过场刑期，我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纳粹党当日都是依法地迫害犹太人，中共当年六四都是依法地杀害北京的市民和学生。独裁者的本质就是要我们不经思考，盲目尊从权威，用不公平的制度、不公义的法律条文来奴役我们。2019年，我们在街头无名同行，2021年，我们同样并肩，永不妥协。各位仍然坚持在海内外的兄弟、手足，希望你们可以找回19年的初衷和勇气，走出来，用不同的形式、实际行动，一起对抗极权，用行动表态，立头命状，成为赐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我是 Bad Boy 的 U 仔，流亡异乡咁耐，我成日都不停咁谂，香港人应该点行下一步？其实唔同嘅路线早就有好多社会言达去讲去做，但系有个领域我系一路都摆唔低嘅，就系建立一支属于香港民族嘅武装组织。有啲人可能会话：喂，咩年代啊？重讲武力，依家全部都系玩经济侵略、文化侵略噶啦。我哋可以喺第二啲香港人更加擅长嘅领域上面反攻中共。无可否认，其他路线有时可能比武力系更有成本效益嘅。但系我相信7/21/831受难嘅市民，当时脑入边谂紧嘅系希望有一批自己人出嚟打走面前伤害佢哋嘅敌人。毕竟你同土匪讲法律、讲道德、讲文化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听得明白的就只有拳头。其实无论去到多有钱，文化软实力有多劲都好，权力最终都是体现在到底你可以动用到多大程度的武装力量。在绝对的武力压制下，人民的意愿、道德良知、法治精神都是软弱无力的，因为所有的制度、法规最终都是由武力去执行。讲白啲啊，唔通大家又真系惊超长嘅刑期、唔公义嘅审讯咩？而系知道港共真系有能力捉你翻去受刑，而赋予佢哋呢个能力嘅就系港共嘅武装组织——香港警察。从来党喺争取民主自由道路上面最大嘅障碍，都系独裁政权嘅武装力量。我明白，依家优先要做嘅可能系宣扬、团结同埋延续香港民族，但系长远而言，建立武装组织系必须要做嘅。发展武力唔系妄想中短期就可以同港共、中共嘅武装力量正面交锋，而系为咗提高佢哋镇压我哋嘅成本，靠嘅系拖延时间，慢慢缩短敌我双方嘅差距。甚至可以在某些情况下拎到甜头，被香港人知道敌人其实不是打不赢，他们都是有弱点的。建立武装力量和独立其实是相辅相成，如果你认同香港独立是我们唯一出路，那就不应该再停留在讨论利弊、讨论可行性的层面，大家应该讨论怎样去建立、在哪里建立，甚至乎是着手筹备建立。我相信现阶段没有人可以给到一个确实的时间表、路线图出来，成件事是听得很虚的。那其实跟我们追求民族自主又不是一样吗？我们不是从来都没试过， 最后，我希望香港民族自由富足，所有流亡同胞他朝重归故土，香港独立，民族自强，光复香港，时代革命。